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一位在美国读书，读了本科研究生，那么现在呢是在国内创业，这样一位留学美国的一位朋友胡越，欢迎您。 哎，你好。 胡越老师呢是在波士顿布兰黛斯大学哈。 啊，是的， 对，后来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的教育相关的专业，教育创业这样一个的研究方向，现在呢也是在国内创业，也是在做一个教育机构哈，今天节目呢，我们也是特别想从胡老师的这个经历当中呢，能够给计划留学或者正在留学当中的同学们呢一些经验的分享啊，因为胡老师在过去的有。从上学到现在有几年了？十年了。 对，出国将近十年。 对对对，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个人经历也是特别的丰富哈。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活力，或者是说非常有想法，而且很有行动力的一个人哈。那您觉得在整个的留学过程中，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自己事先想过的吗？ 当然不是。其实留学对我来说，最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家没有人留过学，然后我是第一个。而且当时在我留学的时候，留学北美特别是本科还是不像现在这么多吧，没有这么多学生出去，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学长学姐的经历可以借鉴，所以非常的不确定。当时我父亲他是很反对我出去的，然后我母亲还是比较支持我当时的想出国的这个想法。所以就最后也就是把我放出去了，用他们的话说。那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很不确定的选择，但是我个人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成长的这20多年的经历里面，如果说有一个决定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话，那可能就是出国。 一开始并没有说非常完整的去设计或者说规划自己整个将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轨迹哈。那从自己出去了一步步的，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是说比较纠结迷茫的时刻？ 我觉得我的成长经历可能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比较有一些共鸣吧，可能跟一些朋友。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规划的，我出国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就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吸取，所以基本上就是自己去摸索。那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刚出国其实语言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自己我的高中读的是文科，然后后来我在本科的时候又修了一个商科，所以我在大学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读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商科，一个是这个叫 International Global Studies， 还是这个国际研究专业。所以我要读很多的书，然后上课老师这个语速也特别快。最开始第一学期的时候，我记得我非常不适应，然后带着录音笔去上课，和很多的留学生一样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语言适应和文化适应的过程那非常痛苦。但是我现在非常感恩那段时间的坚持真的是回家把这个录音笔里面的声音能够拿出来一点一点去听，然后去找老师去孜孜不倦的去问但是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美国的教育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他也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声音，就是如果我跟他说我是留学生，我有这个语言的障碍，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支持，能不能给我作业多给一点时间这个他都是能够真正听进去，给到你支持，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恩这样的一个包容性和开放性。所以在我一开始去摸索和这个受挫的时候吧，得到了很多就是老师还有我的亲人他们的支持，所以 第一步我觉得非常关键，在留学的时候、 嗯、 我算是在最开始摔跤的时候爬起来的，但是我自己也了解、嗯、包括后来也是遇到很多学弟学妹，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的确是有过就是想要放弃或者是非常沮丧，然后这种文化的不适应还有离开亲人的这种失落，经历过这个阶段，很多孩子在这个时候抑郁了，特别大家很多说留学生有这个抑郁问题，我觉得跟这些都有关系、嗯、 其实他可能就是很困顿的时期而得不到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对，支持很有限， 自己内心很孤独，没有什么办法， 然后他还语言不通、嗯、连说都说不出来、嗯、不像他在家可以用他自己非常舒服的语言去表达，他在国外的环境里面、嗯、他基本上没有人说，所以很多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留学生抱团这种情况、嗯、然后很难去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不愿意去跟外国人交流或者去探索自己更大的一个世界，很多孩子基本上比如说留学了两年四年，那回来过后其实变化没有那么大，他基本上还是一样去吃中国饭中国菜，然后接触的还是中国的朋友，因为对他来说跳出去那一步非常的难、 嗯、 那我自己现在看的话，我说留学这个经验对我影响特别大其一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我跳出去了，这个跳出去一方面是说走出国门，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在思维上跳出去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做我自己可能比较胆怯不敢做的事情，然后当你真正开始去跳出去你的那个叫舒适圈哈 comfort zone、嗯、你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精彩，也没有那么可怕。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您觉得出国第一个阶段或者初期的时候是自己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后边就比较的顺应或者说得心应手了。其实在看您个人经历的时候也看到说比如说假期呢也会去做一些采访或者是说去做纪录片，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在美国然后走很多个城市走很远的距离哈，这样去做一个事情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也真的挺需要勇气的。 我可能是比较喜欢折腾，这个也是我读了大学过后才发现的。其实之前我和很多中国孩子一样，就是乖乖女好好读书，然后别人家的孩子眼中的这种孩子非常乖这种。但是我到美国过后我发现哇，原来每一个人就是我身边的美国学生同学、嗯、他们都有自己的爱好，然后他们说到自己爱好的时候那眼睛里面会放光，我特别羡慕那种状态，我说我可以拥有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探索我自己的兴趣。最开始的时候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旅行其实在美国他大学期间会有很多春假呀秋假，然后还有寒暑假的假期也比较长所以我也非常幸运，当时我在读的这个学校里面身边玩的一帮朋友室友啊，就大家都特别喜欢出去玩、 嗯、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穷游，因为刚上学嘛，那个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开始其实在学校已经开始打工然后赚钱，我第一学期的时候记得是赚了几千美元，然后回来过后我爸爸还担心我说你这个去美国读书了还是什么，千万不要就是不务正业、 嗯、 但是这个经历对我来说也很关键，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大家一直在做事儿，一直在探索更大的世界，所以我当时这个旅行的经历吧就说回来影响很大，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哇，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人有就是不仅仅是说他黄皮肤白皮肤就是不一样的这个肤色，外面看你会发现人的想法非常不一样。 嗯，那具体跟大家说说您做的这个调查或者是说纪录片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对我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的那个冬假一般美国学生他们在冬假的时候就是他们的 Christmas 相当于我们的春节他都会回家，然后中国学生呢很多会选择回国，但那个时候因为假期其实挺短的，二十多天一个月都不到，那个时候我说反正这个已经在美国这么多年，然后回家也经常也就是每年也要回去一次，所以可能也大了没有那么恋家了，说那我这个寒假就不回去那我干嘛呢，我就当时就想呢我因为我读书的这个地方在波士顿去过波士顿的人知道这个冬天的波士顿是基本上是寸步难行的，大雪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你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当时我就买了一个火车的套票走美国，从这个波士顿出发然后一直南下去新奥尔良，然后然后再继续去到这个美国的西岸从西海岸然后再往上去西雅图，基本上走了大半个美国，一共是花了14天的时间 几个人 一个人。中途我妹妹她当时在美国读高中交换那个学期，她中途参与了一段，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她有别的事情，所以她就没有参与。但大部分的行程基本上我一个人完成的，一个人。 那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是说体会？ 这个经历其实还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设计我自己的旅行。就以前我都是会说，哎，我要去一个地方，我就会想就是直接去找那个地方的名胜古迹啊，然后这些还是非常走这个大众化路线嘛，去找这个该玩到哪玩什么吃什么的这个路线。但那一次旅行其实非常不一样的是，我把它做成了一个项目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孩子会比较熟悉这个项目制学习，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或者你做一个事情你是有目的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叫 travel with purpose， 就是说你旅行是有目的的去旅行。那我当时选的这个目的的或者说这个话题我感兴趣的呢是信仰。这个说起来可能会更多哈，就是我在大学到大三大四特别是往后的时候，因为读了很多这个人文科的专业的书你会发现就是信仰社会学心理学就是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影响特别大。然后我发现其实每一个人他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他不同的家庭背景其实对他相信什么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所以我当时特别好奇，因为我发现就是身边真的大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对同样一个事情比如说对于健康对于钱对于快乐就是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大家脑子里面都在想什么到底相信什么我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好奇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者的心态吧，然后踏上了这趟旅行。因为我知道采访 了多少人呢？ 对我一路采访了将近60个人，然后基本上都是没有规划说一定要去采访谁。我是一路就是比如说我坐火车嘛，我在火车上就会在车厢里面看到那个读书的跟我同龄的人，我就会上去说，哎，你在读什么书，你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你觉得书里面有什么吸引到你了？或者我看到一个老人很孤独的一个人看着窗外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你在想什么你经历了什么这一辈子。所以我那个时候那个经历对我来说特别的宝贵，因为我会发现当我很好奇的去问别人的时候，我真的能学到好多东西 他们都会 大开眼界， 对，比较敞开心扉的告诉你。 是的，大部分是这样的难免也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可能不是非常的舒服去分享这样的话题，因为可能他当时在想的话题的确是他没有办法立马去跟陌生人去分享。 那现在能得出一个就是整个采访下来所得到的一个体会吗？ 我当时在结束过后，我把我整个过程当中采访，因为我在过程当中有做记录，就是拿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去做记录，比如说一个人他说了大概2分钟3分钟最后我把这个将近快200分钟的一个视频，然后剪辑成了一个十几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然后现在是，但是因为我自己不是学这个电影或者是这个影视制作这个专业的，所以非常的业余。我基本上就是用这个苹果电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剪辑去剪的非常简单，这个在网上也能找到其实就是一个记录吧，我想记录我这一路到底经历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在美国读书的女孩子，而且自己一个人去走了这么多的路，接触到这么多的人，本身就是对过去的一种自我的一种挑战，或者说一种放开内心。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其实当我去问别人他们相信什么的时候，也是一次次我在叩问我自己，我相信什么或者我的信仰和他的信仰有冲突吗我相信的东西和他相信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和相同这个对我来说是一次洗礼吧。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的谈话当中呢，我听到胡越提到的一个叫舒适圈，其实是很多人都感觉到有感触的一个词。有的时候舒适圈可能带给我们一个比较局限的空间，当然也会带给你一个舒适的感觉。如何去突破它，就要看这个人的自己的内心有多么的冲动，是吧？有多么的想去改变现状。其实胡越提到的整个的在读书期间，在美国无论是出去旅行还是进行一些这个社会实践的项目，可能都属于自己去突破自己，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或者自己 那倒是，对，真的是给自己出了不少难题。但是解题的过程非常非常艰辛，也非常幸福吧。 在这个留学的过程当中，别的有意义或者现在感觉来很有价值的一些 嗯，当然，对，除了行走，除了旅行之外啊，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另外的几件事情里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哈，第一，就是我从大学开始，大二开始一直去坚持到目前为止，还在这个行动的一个项目叫Harvard Seed， 在这个。哈佛，因为我们学校离这个波士顿特别近，离哈佛大学特别近，所以在我读大二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一帮朋友，我们开始在波士顿当地去集结一帮留学生，我们去找到国外最好的教育资源，给国内的公益圈和社会创新圈，就社会创新创业圈的这个同辈们，给他们去带去更好的这个美国式的这种教育啊，当然更多教他们的是这个比较软性的领导力啊、管理能力，然后以及这个社会创新创造的能力啊。当时我们是从大二开始，那个时候我才20岁嘛，就是现在算的话，就基本上是我整个20岁到目前为止做的可能是花心思最大的一件事情，比我的学业，比我后来的工作，可能对我来说心力要求的都更高啊。那这件事情是我为什么会去做，然后我到底做了什么啊？我自己的 上学的时候的一个算是学业的内容吗？还 是 说 完全不是 课外的创业？ 你不能算创业，因为我们并没有成立公司，它是在这个哈佛底下的一个学生组织。最开始我们的创始人就是对，最核心的创始人他是在哈佛大学读这个 PhD 项目，但是我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几个团队成员之一，去推动这个事情的落地和发生。然后这个项目对我影响特别大，因为像您说的，就它并不是我科研范围之内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不得不说我在这上面花的很多的功夫比我的课程啊，比我后来去找实习啊工作的会更多，而且也是基本上我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探索一次社会实践也好，或者说一份你都可以算它是一份工作了，就这样的一次经历塑造了我今天是谁，然后也把我带到了今天为什么我后来去读教育，为什么我现在去教育创业，和这样的一份经历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联系。 为什么呢？我觉得可以再让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一点，为什么会这么说。 说到做 Seed 的这段经历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受教育经历我其实是在读高中之前一直是算是一个流动儿童。我小学的时候其实很三年级之前，没错，我三年级之前当时是在老家和这个外婆在农村读书，所以我体验过这个留守儿童这种不管是教育资源啊还是在这个教育质量上面都是有过自己亲身经历的从小是这种大野地里长大的孩子那种。然后我到三年级的时候，当时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我们就一起去了南京，然后在那儿开始我算是进城读书，然后在南京读了一年多过后，又由于这个家里面的原因嘛，然后就又搬到了这个安徽去读书，然后读完初中过后，我又来到北京读的高中，所以我基本上是在不同的地方读了我的这个小学、初中和高中，然后读完过后高中，我又出了国，所以我算是一个流动非常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吧然后我想说这一点呢，是因为就是在我过往的这个经历当中，其实它让我看到了很多，然后教育质量的这种相对来说很多时候这个水平达不到我们的期待，需要去改变的。 那您做的这个项目本身它关联性在哪里？ 我们所做的这个项目是 实际上是一个公益项目吗？ 对，是一个公益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基本是公益项目，完全是在外面去基金会去筹钱来做。我们自己没有从这里面拿一分钱的收入。 那做的这个它的意义就在于把美国的一些 把美国更好的教育的理念，而且不仅仅是教育我们叫社会领域的这种创新的体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那个 slogan 叫种下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它叫 seed S-E-E-D 它里面的每一个词儿就是第一个词 S 叫是这个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责任感第二个 E 是 empathy 是共情能力，第三个 E empowerment 叫赋权异能然后第四个 D dedication 是说是专注精神那我们是希望找到这样的一批中国年轻人，他们在祖国大地的各个地方各个社区里面去做着改变中国，希望中国这个社会更好的事情，它可以是教育，可以是医疗， 疗，可以是环境环保啊，那他们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那很多呢，他并不是说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经济回报，就是因为他看到一个社会问题，然后他坐不住了，他要去解决它。那我们是想集结这样一批有志青年，能够给他们资源，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让他们接触更多的这个平台啊，更好的平台，嗯，去发挥他们想做的事情，实现他们的这个社会理想。所以当时 是帮助他们去提高他们的能力， 对。所以相当于这是一个教育项目，我们只是说我们针对的这个群体他是社会公益的这个创业创新者啊，我们是在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做的事情就是把海外比较好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呀、课程呀以及方法论教到他们，以及海外的一些实践，比如说海外的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教育的，怎么去做这个环境保护的啊，怎么去做社区建设的，我们去把这样的东西交给我们中国的在一线的这样的从业者，那他们在社区里面可以去实践，那这个是我们作为留学生希望去给中国带来改变的一个途径，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所学，把我们所有的资源和能量都汇聚到这样的一个点上去啊，为中国啊更好的一个中国去做一份事情。那我刚才分享到我自己的经历，是因为我觉得我非常幸运，虽然我经历过这种教育资源非常匮乏的这样的一个就之前那对，但是我非常幸运，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有机会到美国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去学习，然后有最多的资源给我。那我能做点什么呢？难道我真的就是说，去在我的这个金字塔里面去追寻我自己所谓的这种财富啊？当然，我这个说的可能让您觉得这个太有情怀或太有理想了，但的确我脑子里面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就是不能所有的人他在有更好的平台、更好的资源的时候，忘却他自己过去的那个自己或者他来自于的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走出国门，然后看到我们的国家还有那么多需要提高的，然后我们的身边的人还有那么多需要被帮助啊，我们的社区还需要做得更好更改善的时候，然后发现自己手头可能能做点什么的时候， 有一些教育的 时候你就不得不行动了，就是你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坚持到今天。 你们这个项目当中所涉及到的或者说帮助到的在国内的这批人群会有多大的一个数量 啊？我们每年会在国内去从几百个这个申请人当中挑选30位我们觉得最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四个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每年会培训30个人，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是有几百人的社区了，300多人经过培训，那我们这个数字还是持续在增长，而且每年除了我们培训的人，我们整个的执行的团队，就像我自己这样去组织这个团队的人也是年年都在递增的，所以我们总共影响的人加上组织者以及我们培训的人，那目前看来的话肯定是有这个500以上吧。然后我们其实你说一个组织做了5-6年影响了几百个人，在中国现在看来的话肯定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数字， 但是这些人他会带动他周围的一片人， 没错，这是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种子，我们觉得找到了一个人，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社区，我们就找到了一片人，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去赋权异能这样一个人，让他把他的资源让他内化他所学的东西，再把这个带到他的家庭、他的社区、他的工作当中去，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去产生更好的一个社会影响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吧。 还会继续吗？ 还会对，我今年马上8月份还要去回到波士顿去做这个领导力的培训啊。所以刚才说到我为什么去做教育，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遇到了我在哈佛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他叫 Marshall Gans， 是这个奥巴马竞选背后的那个军师，就是教奥巴马怎么去讲故事，怎么去做这个社会的竞选，然后去争取更多的选民他是这样的一个背后的这么一个总策划师吧，所以我是师从 Marshall Gans， 然后一直跟他后面去学习领导力学习怎么去赋权他人，然后赋能他人，这个课程对我影响特别大，然后也是为什么我后来把这个课程作为我创业的一个起点，然后开始去做自己的教育的公司。所以我希望把这样的体验能够跟更多人分享，并且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思考去影响更多的人去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之旅吧。 好，也特别感谢胡越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带来这么有活力和有新鲜感的内容，谢谢您。 特别感谢丽丽的采访，希望我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谢谢胡越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大家收听我们的留学时间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 你可以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以及晚上的8点钟来收听节目，谢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